听韵留声，我是鱼月。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旋律是1970年上映的电影《加利发夫人》的主题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师艾尼奥·莫里康内创作。整段音乐旋律优美，婉转深情，抑扬之间又带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忧伤。曲中的时候仍然会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它所传达的已经不只是电影的主题，动人的旋律也表达了人类的很多美好而复杂的事情。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电影《被解放的江歌》当中的插曲，同样是艾尼奥·莫里康内制作。 下面这段曲子出自电影《西伯利亚的理发师》，讲述了一个俄国男人和一个美国女人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了一段悲剧的感情的故事。配乐哀而不伤，和电影的剧情相得益彰。瓦格医生是一部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先后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等等多个版本。下面的两首曲子来自2002年电影版的《日瓦格医生》，由意大利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创作，分别是《日瓦格主题曲》和配乐《爱是谜底》。

上面这段曲子是电影《狼图腾》当中的插曲，由詹姆斯·霍纳创作。他的音乐作品总是能营造一种氛围，即使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也能感受到作品当中的那种大爱，那种人性的东西，这是他的强项。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这种氛围，这是一种很大气的感觉。我觉得这不是能学得来的，可能是一种天赋吧。这种感觉你在下面的这首曲子当中应该也能体会到，那就是他给电影《勇敢的心》创作的主题曲，曲子当中蕴含着振奋人心的力量。 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

上面的这首曲子名叫《狂欢节的早晨》，来自1959年法国、意大利、巴西合拍的电影《黑人奥菲尔》。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以色列顶级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的作品。这首曲子舒缓深情，又饱含着复杂的情感交织。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让爱一切成空》，来自《空气补给站》。电影《神奇遥控器》、《史密斯夫妇》等等，都选择了它为插曲。 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 answers, and I know just how to lie. I know just how to fake it, and I know just how to scheme.I know just when to face the truth, and then I know just when to dream. And I know just where to touch you, and I know just what to prove. I know when to pull you closer, and I know when to let you lose 给大家介绍的电影不仅有作曲大师们的作品，也有经典电影当中我们熟悉的旋律。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我相信爱看电影的你一定不会陌生。这首《重拾旧爱》来自电影《K 歌情人》。影片当中的歌曲呢，洋溢着上世纪80年代英式新浪漫摇滚派的流行电子乐、美式电子摇滚乐，还有电子舞曲等等的元素。影片当中所有的演员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亲自贯唱出现在电影当中的歌曲。那伴随着休格兰特和海莉贝内特合唱的这首歌曲，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奥迪30周年，购奥迪 Q3 机能购车方案轻松即享，畅享潮流世界。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添加紧急联系人。夜间出行，开启自动行程分享。 70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